第四十四集。 别睡觉，快点玩，这是两个人的游戏，你不抓紧点可就把我坑惨了。 我撑不下去了，你自己玩吧，我得睡会儿。 一进网吧，孟昭差点被扑面而来的烟味熏了个跟头。这网吧内部格局狭长，光线昏暗，一眼看过去没有通风的地方，难怪刚一踏进来就觉得有些透不过气。十几年前，这种网吧曾经开在大街小巷，但是现在随着家庭电脑的普及，这种网吧也逐渐被条件更好的网咖取代，几乎难觅踪影。靠近门的那台电脑的后头传来了懒洋洋的声音，但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。 上网吗？身份证。 孟昭朝前靠近了，才看见那台电脑的后头，在电脑椅上葛优瘫的小青年网管。孟昭把警察证拿出来，那个人立刻就坐直了。 哎，警察哥哥呀，哎，我们这是正规营业，什么法都没犯啊。 没说你犯法，我是来想查一下11号晚上有没有一个叫赵云华的人来这里上过网。 网管立刻应下来。 哎，我查查，我们这里都是有登记记录的。 几声键盘敲击的声音响起来，网管把屏幕朝孟昭的方向转过来一些。 哎，有，11号晚上8点半到9点半。哎，是不是那个大妈呀？ 你有印象？ 孟昭见他好像想起什么来了，赶紧问道。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 哎，是有点印象。哎，主要是我们这里上网的基本都是熟人，那个大妈看上去都40-50岁了，没见过这样的人还来上网的，而且她上了没一会儿就走了，挺奇怪的。哎，怎么了？这大妈犯什么事儿了？ 孟昭没有回答青年的问题，他继续问。 她在哪台电脑上网？ 那台，哎，墙边那个。算了，我带你们过去看看吧。 跟着那个青年走到赵云华当时上网的那台机器，孟昭抬头打量周围的摄像头，正巧斜对面有一个摄像头正对这台机器的屏幕。 如果像素稍微好一点，应该可以看清当时屏幕上的内容。 孟昭朝摄像头的方向抬了抬下巴。 哎，那个摄像头能保留多长时间记录？ 那个好几年前就坏了。 果然事情不会那么顺利。那这个电脑能保存当时的浏览记录吗？ 电脑每次关机都会清空记录，保存不了。 行，这电脑先借我用用，我拿回去试试能不能恢复记录，过几天还你。 好。 青年看上去并不敢提出反对的意见。孟昭环视周围上网的人，继续问网管。 还有赵云华上网期间，他前后左右的人都帮我查一下信息，有没有人固定坐在附近位置？ 有，是有。 网管指了一下赵云华旁边的位置。 那台机器的配置好，有个黄毛就经常坐那儿。哎，对了，那晚他好像也在来着，不过他现在出去吃饭了。 嗯，去哪儿了？附近吗？走，给我指一下。 孟昭抬手拍了一下网管的后背，两个人走到了网吧的门口，陆时琛也跟着走出来。网管正用视线搜索着那个人，孟昭转过脸看了看陆时琛说， 里面环境不好受吧，你要受不了的话就到外面等着。 不至于。 网管朝他们跑了过来，伸长手臂给他们指， 找到了，就那家烧烤摊，那个穿灰 T 恤的黄毛，我帮你们叫过来吧。 啊，不用，我过去。 孟昭朝着那个烧烤摊的方向走过去。烧烤摊烟熏火燎，黄毛正拿着一把肉串大快朵颐。孟昭拉开黄毛对面的椅子坐了下来，拿出证件朝他亮了一下。陆时琛也拉开椅子坐在他的旁边，一看见警察证，黄毛的脸上顿时露出了一种手里的肉串不香了的表情。他放下了手里的肉串。 我最近没犯事啊。 跟你没关系。 孟昭发现这条街上的人都特别的擅长对号入座。 我来是想问问，十一号晚上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旁边坐了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？ 孟昭说着，从手机上调出了赵云华的照片拿给黄毛看。黄毛看了看照片，松了一口气，又吃了一口串。 那个干嘛呀？我记得。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当时他在电脑上做什么？ 我是看了一眼了的，他好像在看什么视频吧。嗨，我就看了一眼，没太在意。 黄毛抓了抓头发，把肉串递给孟昭。 哥，来一串。 谢了，我不吃。视频的画面能回忆起来吗？就算是一闪眼，也应该能注意到画面吧。能想起什么就说什么。 黄毛有些费力地回忆着。 画面好像有个楼，楼上有好几个人在打架还是什么的。哎，我是真的没太看清。那画面啊，又远还模糊，跟那个偷录的那个成人小电影似的。 楼顶上打架的几个人，难道是当时赵彤被逼自杀的录像？ 孟昭回忆起那篇公众号的内容，上面说赵彤就是在一家化工厂的顶楼被逼死的。 当时那个女人的神情你有没有注意？ 那个大妈。 黄毛把嘴里的肉串咽下去。 她哭了。 好、 我就是听到她哭了才看见她屏幕的。 陆时琛注意到孟昭的眉心很轻地皱了一下，透过烧烤炉飘出的丝丝缕缕的白烟，陆时琛想， 孟昭的眼神似乎跟平常很不一样。 陆时琛观察着孟昭，试图从过往的经验中找出与之相对应的情感，然后他勉强地分辨出， 这应该是一种类似于有些悲哀的情感。 陆时琛不动声色地判断着， 这是一种很微妙的神色流露，这似乎是无法通过反复练习而习得的。 孟昭低头沉思片刻，虽然线索很零碎，但是已经足够做出推测了。 很明显，赵云华家里的那个小纸盒子装的应该就是有人给他的 U 盘，因为赵云华家里没有电脑，所以当晚他收到 U 盘之后就来到了网吧，看到了里面的视频，从而确定了周衍就是当年逼死赵彤的主使。但是如果周衍在这起校园暴力事件中是无辜的，难道 U 盘里的视频是伪造的？还是说赵彤的死另有内情？而且如果像这个黄毛说的，那个画面很远很模糊，那赵云华是怎么看清那几个人中周衍就是那个逼死赵彤的主使的？ 孟昭的脑中忽然闪过一个想法。 对，声音，赵云华跟周衍情同母子，极其熟悉周衍的声音，记 U 盘的人甚至可以不用伪造视频画面，只要将声音处理成周衍的声音就足以误导赵云华。而且周衍经常在网上直播，想要伪造他的声音简直轻而易举。 那个 黄毛打断了孟昭的思绪。 别的我是真的想不起来了，我就扫了一眼。 这些够了，谢了，我们走吧。 孟昭转头看着陆时琛，而陆时琛也正在看向他，他们对视了一瞬，但是陆时琛很快就收回了自己的眼神。 好。 虽然只有一瞬，但是因为距离足够近，孟昭注意到刚刚陆时琛的眼睛里又出现了那种观察笼中动物的眼神。站起身走出烧烤摊儿，孟昭侧过脸看着陆时琛问， 刚刚看我干什么？ 孟昭试图观察陆时琛的神色变化，但是陆时琛这一次却没有再让他抓住把柄。陆时琛没什么表情地说， 我觉得你刚刚想到了什么，按照交易内容的话，我需要知道你的推测。 这人倒挺会倒打一耙，交易内容是我跟你透露案情细节，没说连着推测也一块告诉你吧。 两个人说着话又走到了网吧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